在灯下写文章，革命风雷笔下起，不思海红旗扬，不思海红旗地覆盖尔康，红旗卷起农奴机，天翻地覆盖尔康，天翻地覆盖尔康。 江松起义军鼓笛，文江石上举豪香，镇的农村砸响了歌，青铜锣鸣。 红色的金刚，全世界都仰望着东方，东方有个红色的金刚，我们的妈妈。